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收听诵读小站。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首诗歌，是俄罗斯著名的诗人马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夫的作品《像这样细细的听》，由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为我们诵读。 像这样细细的听，如河口凝神倾听自己的源头，像这样深深的嗅，嗅一朵小花，直到知觉化为乌有。像这样在蔚蓝的空气里融进了无底的渴望。像这样，像这样在床单的蔚蓝里，孩子遥望记忆的远方。像这样莲花般的少年默默体验血的温泉。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啊，与爱情相恋。就像这样落入深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哎 啊， 我突然有个疑问。 嗯， 你说平时有一些司机开车走在路上要看红绿灯。 那当然啦，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塔尔多，你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闯红灯哦。 嗯，那当然。那如果说轨道交通呢？ 轨道交通， 比如说铁路、地铁 哦， 地铁吧，拿地铁说一说。 地铁， 嗯， 我们每天都要坐地铁呀。 啊，是的。 很多的城市都有地铁呀。 啊，是的。 啊，让我来给你讲一讲地铁嘛。这个地铁嘛。 哎，我讲。 你到底想说什 么？它首先来讲就没有往左往右的十字路口。 那当然了， 它也没有红绿灯。 因为地铁在地底下呀。 啊，对，它也没有红绿灯。 因为并没有十字路口啊。 对，而是到一站停一停，到一站停一停。 所以呢？ 嗯，如果我长大了以后去成为一名地铁司机， 你就不用看红绿灯了。 对呀，你觉得怎么样？而且我们兔子原来就是在洞里钻来钻去的， 嗯， 所以我对地底下非常的熟悉。 你说不定会带着整个车的乘客噔噔噔在地铁隧道里跳起来呢。 嗯， 说不定到时候你才不管下一站是什么，你就会带着整个地铁所有的人去找胡萝卜。 嗯， 说不定到时候所有的人都因为你去找胡萝卜而耽误了上班。 嗯， 迟到了，上学的迟到了，上班的也迟到了。塔尔多，我决定了， 啊， 你千万不能当地铁司机。 那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罗杰·哈格里维斯为我们创作的，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齐先生妙小姐冒险故事》。交通大救援。对于忙碌先生来说，他像平常一样一大早就起床了。他刷牙洗脸吃早饭，再把屋子从里到外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可接下来忙碌先生发现自己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他看了一下他的单子，这张单子上写着他所有要做的事情，可是单子上的每一项事情都已经做完被划掉了。忙碌先生坐在餐桌旁边，看着墙上的钟发呆。这么长的一天，他要做些什么呢？突然，忙碌先生有了一个想法，他可以什么都不做呀。对，就在海滩上待上一整天，什么都不用做。太阳一升起来，忙碉先生就开上车出发了。不一会儿，他就经过了一个建筑工地，原来是傲慢先生正在给自己盖新房子。其实，傲慢先生已经有了一座房子，一座大大的房子。可是他还想要更大的。工地上一片混乱，错误先生驾驶着挖掘机挖了一个大坑，可是他把这个坑挖错地方了。傲慢先生很生气。还有健忘先生，他开着水泥搅拌车，但是忘记了关掉开关，结果水泥洒在傲慢先生的汽车上了。傲慢先生看见了更是火冒三丈，非常非常的生气。忙碌先生看着工地上这么混乱，虽然他的计划是今天什么都不做，可是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他必须忙碌起来，必须干点什么。于是忙碌先生驾驶上推土机，他忙着整理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忙碌先生是个做事情很麻利的人，他总是做得又快又好，很快就把活给干完了。忙碌先生跟大家挥手告别， 继续开上他的车去海滩。他路过消防站，看到消防人员们正站在人行道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急匆匆小姐驾驶着消防车，原来她一听到火警的警报响起，就急急忙忙地开着消防车出发了。可是消防员们还没上车呢，忙碌先生只好让消防员们搭他的车去救火。海滩嘛，可以等一等，再说这一天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什么都不做呢。消防员们去灭火了，忙碌先生在旁边突然听到一声痛苦的叫喊： 哎呦，烫到我的！ 是莽撞先生在惊叫。忙碌先生大声喊： 别担心，我来帮忙。 还没等莽撞先生说烫到他的什么，忙碌先生就一把把莽撞先生塞进了一辆救护车，一路上滴咚滴咚滴咚滴咚把他送到了医院。可是半路上慢吞吞先生开着压路机挡住了路，于是莽碌先生只好又抄了一条近路去医院。他从田野里穿过去，田野里的泥巴太不平了，一路上救护车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不停地颠着。等到医院的时候，莽撞先生已经被颠得晕头转向。医生问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莽撞先生不是在火灾里被烧到了，只是在喝茶的时候烫到了舌头。离开医院以后，忙碌先生继续出发去海边。可是走到半路，他看见一脸为难的滑稽先生站在路边上。这是他的红鼻子工厂，旁边是一大堆滑稽先生生产的小丑戴的红鼻子。给滑稽先生打工的迟到小姐没有按时来上班，所以忙碌先生就立刻动手帮助滑稽先生把那些红鼻子装进了箱子里。接着他又开着一辆叉车把那些箱子装进了滑稽先生的大卡车里。然后忙碌先生又开着滑稽先生的大卡车把那些红鼻子送到百货商店去。哎呀，快来看滑稽先生的汽车吧，是一只鞋子，太搞笑了。滑稽先生很感谢忙碌先生帮了他这么大的忙，忙碌先生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了，现在他要继续开车去海滩，然后什么都不做了。走着走着，他路过农场，隔着篱笆他看见了农场主肥地先生的农场。这会儿可是农场当中一年最忙的时候，肥地先生需要很多人来帮忙才可以。可是他得到的帮助都是在帮倒忙，糊涂先生把谷子倒进了猪圈里面，糊涂小姐竟然把耕地的拖拉机开到了池塘里面。忙碌先生知道现在他最需要干的是什么，那就是一台拖车。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把猪从谷子堆里给拽了出来，然后又把拖拉机从池塘里给拽了出来。他觉得在去海滩之前他还有足够的时间，于是他又开着收割机帮农场主把麦子给收割完了。忙碌先生现在继续去海滩，哦，他就快要到海滩了，他甚至已经能看见海滩了。不过 他现在和海滩之间还隔着一条赛车跑道呢。在跑道上，匆忙先生正在找人跟他比赛赛车。唉，永远闲不住的忙碌先生怎么能够拒绝这个要求呢？于是匆忙先生骑上他的摩托车，忙碌先生钻进了一辆赛车。三二一，砰！比赛开始了。匆忙先生可是两条腿里跑得最快的，他觉得加上两个摩托车轮子，他一定会更快。可是没想到忙碌先生驾驶的赛车四个轮子比他的两个轮子快，忙碌先生就像闪电一样超过了匆忙先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不过冲过终点以后，他并没有停下，而是开出了赛车跑道，继续驶向海滩。啊，忙碌先生终于到了海滩了。他拿着遮阳伞，拿着垫子和沙滩排球来到沙滩上。可是这会儿太阳就要落山了，沙滩上的人都回去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瞧，忙碌先生打算什么都不做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让一让，让一让，叮叮叮，让一让，让一让，叮叮叮，说你呢，让一让。 哎呀，唐耳朵，你就算是有了新买的自行车也不能乱骑嘛。 你不要总出现在我前面行吗？ 哎呀，叮叮叮，到院子里去骑好不好？ 不好，那边车太多了。 叮叮叮，太多，我没有让你到外面骑，我让你在咱们的院子里骑呀。 不好，楼下不喜欢，有人。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那你到，哎，你到儿童乐园里去骑呀、啊？ 那会有其他的小朋友跟我抢的。 不会的，你到时候就跟他们一起玩啊！你骑 一会 儿，他骑一会儿， 单车。 你骑一会儿，他骑一会儿，你骑。 不行，这是我的。叮铃铃，让开，让开！ 小气好不见一个。 啊啊啊！ 怎么了，唐耳朵？ 啊啊！ 怎么了？ 我撞车了。 哎呀，惨了惨了惨了惨了，你怎么能撞到柜子上去了呢？ 你的柜子怎么可以摆在这儿呢？ 柜子本来就摆在这儿，你不应该乱骑车吗？ 快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 122。 哦，原来你说的是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呀。 我的122疼、 哎、 我的 122疼、等我帮你抽一下，来123。好了吗， 小熊姐姐？ 怎么啦？ 谢谢你 啊， 再见了、以后再也不用给我买胡萝卜了。 好了好了，不要演了，你要是真的在大马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比如撞车啦、受伤啦，就要打 122。 但是在家里骑自行车撞到柜子呢， 就不用打了。 是的。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妈妈带呱呱去动物园玩，呱呱看见了那么多可爱的猴子，她非常开心。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她发现旁边站着一位叔叔，她看了看叔叔，又看了看猴子，于是她小声地对妈妈说： 妈妈，你看那个猴子多像旁边的叔叔。 妈妈说：哎呀， 怎么这么说话呀？人家该生气了。 没关系，猴子听不懂的。 一段时间以来，呱呱经常熬夜，于是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会无精打采，经常趴在桌子上打瞌睡。在课堂上，老师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老师对呱呱说：你认识到上课睡觉的缺点了吗？呱呱被叫醒了之后，朦朦胧胧地回答老师说： 认识到了。 那你说说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不如在床上舒服。 今天放学之后，呱呱美滋滋地回到了家，放下书包，他就对妈妈说： 我好高兴，我的作文终于写得通顺了。 妈妈说：哎呦，是吗？进步怎么这么快呀？嗯， 以前老师给我的评语总是四个字儿：语义不通。 哦，那现在老师怎么说？ 现在当然不一样了，现在不是四个字儿了，现在进步了，就两个字儿：不通。 呱呱在自然课上回答老师提出来的问题，老师把呱呱叫起来提问他说：请你说出两种以上昆虫的名字。 蝗虫、网虫、瞌睡虫，还有蝉虫。 这个时候全班笑了，呱呱愣了愣神儿，挠了挠脑袋，抬头望着老师问老师说： 老师，我说错了吗？ 老师回答：这个是不怎么准确。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为民幼教的张浩新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番茄和大狼狗》。 园里的番茄圆又大，躺着睡觉不说话，来了一只大狼狗，对着番茄咬一口，爸爸看了很生气，快把狼狗赶出去，出去，出去，快出去。园里的番茄圆又大，躺着睡觉不说话，来了一只大狼狗，对着番茄咬一口，爸爸看了很生气，快把狼狗赶出去，出去，出去，快出去。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番茄和大狼狗。园里的番茄圆又大，躺着睡觉不说话，来了一只大狼狗，对着番茄咬一口，爸爸看了很生气，快把狼狗赶出去，出去，出去，快出去。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晚9点和宝贝说晚安。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糖耳朵，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的。 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 哦， 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啊。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 明天见。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